你好，我是朱茵。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每个工程师都应该了解的 API 的设计和实现。在一个初创公司成长的过程中，作为工程师的你，也许常常会遇到下面这样的情况。有一天，你看到一段代码或一个算法，觉得这些代码不大经得起推敲，于是你用 git blame 命令去寻找代码的主人，结果发现原来作者是如今早就不写代码的 CTO 或 VP。之后，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，你和他讲起这件事，他就会自豪地告诉你：“哦，那时候我们必须在一天之内做出这个产品特性，当时也就我一个程序员吧，一天的时间，这是当时能做出最好的方案了。”说完，他便陷入了对美好时光的怀念里。你也可能听说过这样的故事：有一天，你的 CTO 突发奇想，行云流水地提交了一段代码，大家一看很激动啊。很多人跑去观摩大神的代码，结果觉得问题多多，于是在 PR 上提了一堆评论。 CTO 一看有点傻眼了，几十条评论，现在代码要这么写啊，好麻烦。他就和一位工程师说：“你把评论里的问题解决下，合并到主分支吧。”然后就开开心心的该干嘛干嘛去了。开篇讲的这两个小故事是想说明一个道理：一个公司早期的代码会因为各种历史原因不是那么完美，但是在特定的时间点，这就是当时最优的方案。随着公司的发展，成品功能不断叠加，代码架构不断优化，系统会经历一些从简到繁，然后再由繁到简的迭代过程，代码的改动也会相当巨大。也许有一天，你会几乎不认识自己当初的作品了。API 的设计和实现更是如此。在我们的工作中，很少能见到 API 的设计和实现从最开始就完美无瑕疵。一套成熟的 API 很多时候都是需要通过不断演化迭代出来的。今天我就和你聊聊 API 的设计和实现。首先第一点，我们先从 API 的签名说起。API 的签名或者叫协议，就是指 API 请求和响应支持哪些格式和什么样的参数。首先，做过 API 的人都知道，一个上线使用的 API 再想改它的签名，会因为兼容性的问题痛苦不堪。因此 ，API 签名的设计初期一定要经过反复推敲，尽量避免上线后的改动。除了一些基本的 RESTful 原则外，签名的定义很多时候是对业务逻辑的抽象过程。一个系统的业务逻辑可能错综复杂，因此 API 设计的时候就应该做到用最简洁直观的格式去支持所有的需求。这往往是 API 设计中相对立的两面，我们需要找到平衡。有时候为了支持某一个功能，似乎不得不增加一个很违反设计的接口。而有时候，我们为了保证 API 绝对规范，又不得不放弃对某一些功能的直接支持，这些功能只能通过迭代调用或客户端预处理的方式来实现。这种设计上的取舍，通常会列出所有可行的方案，从简单的设计到繁杂的设计，然后通过分析各种使用实例的频率和使用某种设计时的复杂度，从实际的系统需求入手，尽可能让常用的功能得到最简单直接的支持，还要一定程度上牺牲一些极少用到的功能，反复考虑系统使用场景，尽可能获得一个合理的折中方案。 API 的设计原则。在这个折中的过程中，我们需要始终保证满足这些基本原则。一，保证 API 100% RESTful。RESTful 的核心是 Everything is a resource。所有的行为和接口都应该是相应 resource 上的增删改查操作。如果脱离这种设计模式，一定要再三考虑是不是必要，有没有其他方案可以避免破坏 RESTful 风格。二，在请求和响应中，应该尽可能地保持参数的结构化。如果是一个哈希，就传一个哈希。API 的序列化和反序列化机制会将其自动序列化成字符串。多语言之间的 API， 比如 Ruby、Java、C# 之间的调用，通常都是在序列化和反序列化机制中完成不同语言间类型的转换。三，安全的考虑始终应该放在首位。保证对特定的用户永远只暴露相关的接口和权限，可以使用证书和白名单，也可以通过用户登录的证书生成验证票据，或者 session cookie 等方式来处理。此外，所有的 API 层的日志要保证不记录任何敏感的信息。 四、API 本身应该是客户端无关的，也就是说，一个 API 对请求的处理尽可能避免对客户端是移动端还是网页端的考虑。客户端相应的响应格式不应该在 API 中实现，所有的客户端无关的计算和处理要尽可能在服务器端统一处理，以提高性能和一致性。五、尽可能让 API 是密等的。关于密等，可以参考我之前写的《聊聊密等》一文，这里面有几个不同层次的含义。举例说明，同一个请求发一遍和发两遍是不是能够保证结果相同？请求失败后重发和第一次发是不是能保证相同结果？当然，要不要做成密等，具体的实现还要看具体的应用场景。使用好 API 框架，每个语言都已经提供了很好的 API 框架，你需要在设计前先多了解这些框架。如果你是个小团队，资源没那么充分，选一个合适的框架入手，适当调整，比从零开始造轮子要好得多。等公司长大了，由于各自业务逻辑的特殊需求，最终都会定制一套自己的 API 实现方案。评估一个 API 框架，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：一、对访问权限的统一控制；二、自动测试的支持；三、对请求和响应的格式以及序列化和反序列化的支持；四、对日志和日志过滤的支持；五、对自动文档生成的支持；六、对架构以及性能的影响。设计中的平衡。 API 设计中存在很多对立的因素，比如简洁还是繁复，兼容性和效率，为现在设计还是为未来打算等等。根据自己的工作实践，我给出以下观点供大家参考。一、自由总是相对的。就好像在一个群体里，如果没有规则，完全行为自由，就会出现各种问题。小群体还好，而对于一个大群体，有人就会被别人的自由误伤。写软件也是一样。一个小的创业公司里， API 怎么设计，代码怎么写，几个人一协商达成共识，并不需要那么多的条条框框，也照样行得通。公司越大，代码协作的人越多，个人的自由就会在设计和实现中产生问题，并导致最终的冲突。所以很多大公司会制定一些 API 的最佳实践，强制要求设计和实现中必须按照某种模式来做。有些规则虽有道理，但也不是说不这样不行。所以在很多时候，因为这样的规则，我们的 API 设计中会有很多限制，这在表面上似乎给设计带来无谓的难度，但是仔细考量，从规范代码和设计一致性的角度而言，还是有很大好处的。二、为当前设计还是为未来设计。 API 设计里很常见的一个情况是，一个目前并没有人使用的系统功能，它的存在只是因为有人提出，这种情况我们以后应该要支持。前文中我曾讲过，由于 API 上线后再改很困难，所以在设计初期就要尽可能的考虑未来的发展。但是这些可能的应用场景，因为需求的细节和使用频度都不明确，最容易造成系统的过度设计。我记得有一个 API 设计的经典原则，概括一下就是，要考虑未来的场景，在设计时留有余地，但永远只实现当前产品真正要用的功能。三、可维护性和效率。设计和实现里常常会有一些封装和抽象的概念，这些特殊情况下，封装在分拆的过程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API 的响应速度，或者代码质量的优化和性能的优化上有冲突，这个很难一概而论。具体的做法要看代码是否在关键路径上，或者这段代码是不是需要多人协作等等，最终的选择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。四、是否采用 AOP。AOP 本身就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，概括说来， AOP 的理念是从主关注点中分离出横切关注点，分离关注点使得解决特定领域问题的代码从业务逻辑中独立出来，业务逻辑的代码中不再含有针对特定领域问题代码的调用，业务逻辑同特定领域问题的关系通过侧面来封装维护，这样原本分散在整个应用程序中的变动就可以很好的管理起来。因为 API 的设计和实现中有很多通用的关注点，如日志、解析、监控等等，所以 API 成了 AOP 一个很自然的应用领域。使用 AOP 的 API 设计继承了 AOP 的优势， 如代码的重用性、规整性，以及程序员可以集中关注于系统的核心业务逻辑等，但也会自然而然地继承了 AOP 固有的问题。例如，代码的剖析和调试困难增加，对程序员的相关经验有更多要求，相互协作的要求也增强了，比如改变某一个功能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的功能等等。是否选择使用 AOP 和你的需求场景、人员技能和设计复杂度息息相关，需要技术决策者根据具体环境做出判断。今天我从两个小故事入手，和你讨论了 API 的设计和原则，内容分为四个部分： API 的签名、 API 的设计原则、使用现有编程语言的 API 框架、如何在 API 设计中取得平衡。API 设计是现代软件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，不同的系统需求和不同的编程语言下， API 的设计都大不相同，但总有一些原则和注意事项是可以提取出来的。今天我和你讨论的就是这些通用的原则，希望对你的实际工作有帮助。最后给你留一道思考题， API 的签名设计是语言无关的，那你在设计中会引入更多的语言还是更少的语言去实现不同的 API 呢？优点和缺点各是什么？期待你的回复，我们一起进步。